喂，老婆，普罗政治学院和天南之友合办台湾官选团，11月21日出发，25日回来。不过你是台湾人，应该不会有兴趣参加啦。 那可不一定，让我看看行程。哇，不只去官选，还有很多观光景点哎，而且5天4夜才4645，也太划算了吧！连我这个台湾人都想要参加。 咁就要快啲报名啦，名额有限，好易爆团噶。 真系噶？那就谢谢老公，快点报名喽。 哎呀，又要破财添。 梗系啦，带老婆出去玩是你的荣幸，多谢晒。 好，又回来 了。是啦，阿仲文希望水都没得喝，这么快回来。 我刚刚回过头来又回来了，这么快。不要紧的，我们精彩的对白停不了的。那第二节我们打算讲什么？其实 第二节讲讲下九合一选举，继续。 啱嘅， 我关心下呢个选举。 呢个选举又仲，其实讲真仲翻66日定63，我都唔记得。就大个日子，系六啊几日嘅啫。咁话呢个选情系越嚟越激烈嘅，其实我系觉得哇， 你话好激烈，我又觉得佢，我暂时我唔觉得佢去到好激烈。即系见到即系激烈嘅地方，你见到系高雄啊嗰啲咧，就会激烈啲啦。或者 系一早 呢排阿苏贞昌动作多咗咁样，但系台北市依然咧就有点冷淡嘅，就系咁样啦。 同埋你見到係本身國民黨普遍本身落後嘅民調咧，而家説一聲又追翻曬上嚟，就是、全部都好多縣市都已經進入咗膠着狀啦。當然啦，你唔好講桃園啦，即係瞓喺度誒，即係唔好講難聽啲嘅國民黨死緊啦，咁即係即係嗰啲唔好講啦。咁但係你見到主要嗰啲直轄市啊，好似依個新北啊、依個台中啊、高雄呢啲已經係開始藍綠係擠得好緊啦，係 所謂開始有戲劇性嘅成分就出 嚟。嗰日咧其實有個聽眾咧就問我就話：喂，其實九合一選舉係邊九合一咧？咁樣 哇，你問個咁嘅問題， 哇，咁得意啊！其實原先就係叫七合一選舉嘅， 係原先七合一嘅。 咁2014年開始咧就變咗九合一嘅咁樣。 咁你數啦， 咁邊九合一咧就係直轄市的市長，直轄市即係新北、台北、 桃園 咯，桃園、桃園、台中、 台南 咯，台南係咪？ 高雄咯， 啊高雄咁樣， 高雄屏東算唔算？ 唔係，咁啊直轄市嘅， 即係叫縣市合併咗嗰啲， 直轄市嘅市長啦，咁啊縣市長啦，縣嘅市長啦，直轄市嘅議員啦。即是叫台北市議員那些啦，咁直轄市的議員啦，縣市的議員啦，鄉鎮的市長啦，咁啊鄉鎮市民代表啦，即係有啲咩羅東鎮市民代表，我都識一個咁樣嗰、那個，咁啊有啲叫村里長啦，即係村長啊、里長啊嗰啲乜乜，你第日喺台灣好多乜乜里、乜乜里嗰啲咁嘅里長啦。 即係台北本身都有里長。 係啊，即係里長其實我咁等同於香港區議員啦，咁村長就等同於新界嗰啲村長啦，乜乜村嗰啲村長啦咁樣。係啊，直轄市嘅原住民區長啦，同埋區民代表。係啦，咁總共就係九個選舉咁樣， 即係數得曬出嚟。係啦，咁一直都係咁上下，最多數到7個8個。 今次就仲多咗個公投嘅，都係擺埋一齊。係 啦，咁有啲人成日問，喂，咁究竟我要入去投幾多張票咁樣？咁其實你要去到你個户籍嗰、那個 所在地 咧投票先知， 因為當直轄市冇咁撈搞嘅。 有原住民佢就可以投多兩票。 嗱，譬如咁講，如果你今日我住在呢、這個新北市的中和咁計，係啦，咁咧就我首先就要選呢、這個，第一張票啦，選呢個新北市嘅市長啦。咁、第二樣嘢就選新北市市議員啦。咁啊，市議員裏面佢分好多區啦，嚇咁乜乜區乜乜區咁樣。咁第三樣嘢咧，跟住再選咧，就係、是、你住緊嗰個地方嗰條里嗰個里長啦，或者你住嗰條村嗰條村長啦，咁。咁如果咁計已經3張票啦，咁或者有一啲地方可能有唔止咁樣嘅，可能會有到4張票或者5張票都唔明咁樣。 再加埋公投，我將你自己領唔領 嘅。公投好似而家係11項噶嘛，已經提過咗個門檻。 其實我都覺得幾煩嘅，因為我望到嗰啲公投嗰個 剔你究竟是贊成、反對、同意、不同意。其實你需要去，因為那段有長，咁你而家需要了解。 其實我想知道嗰張飛係點嘅啫。係 啦，咁佢而家係好似係水蛇張咁長，但係每一張票嘅顏色同埋個票漆一樣嘅，咁可能依埲牆嘅顏色都用曬啦。其實咁十幾個顏色喎，大佬啊！ 咁啊，有好多人就話直轄市同埋呢個縣市係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咁直轄市就直接係由同中央有關係啦。咁如果以一個以前中華民國政府喺台灣裏面係有台灣省呢、這個，即係當然而家係動咗省，但係 動省 動省啫，但係台灣省依然係存在嘅。所以其實如果啲人成日話哇，我寫上去台灣咧，我都仲係寫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錯曬啦。 台北市好似 即係台北市就唔需要寫台灣省啦，係直接寫中華民國 台 北市 就搞掂啦， 或者新北市咁就搞掂。 台灣省係講翻嗰啲非直轄市嘅。 咁但係如果你寫個宜蘭咧，你就可以寫中華民國台灣省宜蘭縣咁樣，係啦，或者係屏東縣咁就可以用到省呢一樣嘢咁。就其實有好多人唔知道直轄嗰個關係係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簡單又介紹一下呢一樣嘢啦，咁樣 啊嘛一樣嘢。咁喂，始終喂咁其實個九合一選舉而家我哋係咪要我哋去叫做乜嘢？我哋去官選嘅時候係咪要留意一下究竟我哋想？ 唔係，我想就所以頭先話補充少少呢個知識俾大家咧。咁到如果去官選或者係想留意台灣嘅選舉嘅時候咧，即係有少少呢個嘅基本知識啦。咁可能對你睇嘅時候都會 咁啊， 各方面 都記得啊，唔好淨係嗱。有時候睇台灣選舉咧，即係要睇曬藍綠。南綠的報紙之餘咧，仲要睇下網路而家即係新興的嗰啲 P， 嗱唔好講 PPT 啦，嗰啲叫做政情温度網路温度計啊，嗰啲地下賭盤加埋一齊嘅嘢咧，其實你睇完咧一次過睇曬咧，你先會綜合到個答案嘅。好似而家你要睇翻民進黨嗰個叫做負面不斷出現嘅負面消息咁樣咧。啊、真的不是只看藍色的報紙，藍色的報紙一定是點到有人不值的，食屎啊，你明天就下台了，但是綠色的報紙一定是護航的，始終你要看看網路上的反應， 即最近所以成都說看個主題都有，即是懂得看要看留言， 看要看留言，是的，見到的就是現在，即是講回民進黨現在的負面消息，講回近期，其實這半年來他的測試真的沒有停過，其實真的不是，這個已經很客觀的講的測試，你說現在這半年真的大概由2開始講，3月到9月這段時間，是已經發生了5件很大很大的爭議事件，例如所有邦交國斷交，全部都走，哇，主要代表謝長廷在這裡搞 再 搞搞搞時間，還要是當在民眾水深火熱的時候，他還在罵國民黨而不去援助其他人， 不是就說不關事，這個大阪代表 中南部又水浸成災，沒什麼人理，原來花了600多億、700億、800億最後治水出來，其實快了10分鐘了，水退得快了，即是換來行政院的一個這樣的笑柄，還有拔管的風波到現在都未平過的， 不是問題， 一直都是沒試過 停的。 在我們認為這些事如果發生，不要說搞個水浸退不到水這麼大件事，在香港大家有智慧一點的，即上個禮拜打風塞車啫，大家都孖叉到林鄭仆街啦。唔係咁，但係都有陣盲目去覺得林鄭係做冇錯，做得冇錯噶嘛。唉，咁都鬧佢，咁第時邊個出嚟做特首呢？台灣都一樣有啲咁深綠嘅人嘅啫喎。 咪就係其實同香港啲五毛咪差唔多咯。睇文匯報大嗰啲人就係好似，咪即係好似嗰個大師嘅故事啦。你諗下，你落山同我揾一份啊，係完全係冇任何負面消息嘅紙翻嚟，咁就 OK 噶啦。人哋俾咗份文匯報佢，佢即刻叫佢做師傅。你有冇聽過嗰個笑話？文匯報同自由時報有咩分別啊？你覺得而家嗰個台灣嗰啲咁嘅深綠係咪同呢個五毛係有咩分別啊？你講啊。 唔係，即係其實台灣亦都有扎人咧。被水浸完之後咧，其實佢都無動於衷嘅。 冇啊，佢覺得冇嘢咯。 係啊， 有啲人係咁樣嘅，好古怪喎。就算去到，就算係即係肚子扁扁啊、挺扁嗰啲人嚟噶嘛，全部都係。即係其實我係有啲即係叫咩？我完全唔係太明白佢哋嘅思維啦。咁但係，始終嗰句咁 嗱，即係網路上都好中肯嘅，依樣嘢咧其實劣評如潮係一定係嘅啦。咁當然你深綠嗰啲居民唔覺啦，咁但係你南部北部覺得，哇原來唔係你北部嘅人覺得，哇原來你搞到咁樣，咁我係咪應該可以質疑你嘅管治能力咧？喺網上邊，台北嘅人可以檢討台南， 嗯、 你嘅施政效果，喂你台南嗰啲都係台灣人嚟噶嘛？你浸到佢哋咁樣，咁我哋哇北部用乜嘢你搞搞下都變成咁樣㗎？咁即係其實係有個咁好大嘅負面嘅憂慮㗎嘛。再加埋平時嗰啲咁嘅所謂白管風波啊，叫做東廠啊，即係而家促進 張天鑫 轉啊，張天鑫嗰扎，哇！依五大事件咧，已經係平均令到蔡英文政府咧係個成個不滿意度已經好高好高好高，即係依五樣嘢加埋。 張天鑫個事件係令到淨係綠營嘅人 都 覺得出嚟反台， 即係覺得係點可能你作為一個促進轉型正義一個協會，竟然覺得自己係東廠，應該 要 幫手做呢個選舉操作咧。咁連裏面深綠嘅人都頂你唔順，即係可想而知係幾咁荒謬嘅，唔係幾咁荒謬絕倫咧。即係講得難聽啲，即係係咪叫乜嘢？國民黨冇做嘅事，民進黨真係做曬。 喂，但係張天鑫呢件事、東廠呢件事，吳敦義有個回應，我覺得好鬼過癮嘅喎。 咩咧？ 佢又話：佢話即係咧，佢話你即係既然你要做東廠咧，先將你個嗰個 啊係咯，點解要自然太假？ 即係嗰度割咗先啦，咁樣佢話，即係魏忠賢都冇嗰個，魏忠賢都冇張張 要做廠工啊嘛，你 係啊，跟住佢就再即係借住呢樣嘢，又宣呢個總統府嗰個女武官嘅不倫亂，割掉咗就唔會有通奸啦，係咪咧？即係有陣時 哇，主席抽水， 有陣時即係。老吳呢個人咧，有時講啲嘢都幾鬼叫戰爭啊！ 好抽盡水 喎！係啊，其實呢、這個啊咁講啦，咁對我嚟對台灣人民嚟講咧，其實呢五單嘢咧就好慘嘅搞到，但係對國民啊，即係對翻藍營嚟講咧，呢啲係有啲比較利好嘅選舉消息嚟嘅，因為呢個中央政府咧咁猛力咁幫國民黨助選咧，即係始終對每個地區啊、每個縣市嘅選情都有幫助嘅。 係， 當然係膠著啦，有啲輸到撲街嗰啲就唔好講啦，係咪先？即係你有啲膠著嘅5%，可能就係因為蔡英文琴日同佢握完手、拍完佢膊頭，咁聽日就撲街啦，真係輸曬啦咁樣，即係有個咁嘅機會啊。反而而家係見到依五大事件，加埋依個中央政府嗰個無能嘅執政能力咧。是為國民黨帶來很多選舉的能量的。 其實呢 我記得我兩年前到在這個即大家我們的 WhatsApp 群組裡面，我都講過一件事，就是說其實我是不即當然國民黨贏我是開心，但其實我不是那麼希望見到是因為綠營做得差而做得那麼多差的事，不識執政做得很爛，然後民眾、市民或人民將選票投翻俾國民黨， 但呢兩次換翻俾國民黨都係咁嘅啫。 唔係我唔覺得係咁樣係一 個好事嚟 嘅，係唔係？ 我係覺得， 但 係點解一定要係人哋做得差，人哋先俾你先就變咗第二個選擇俾人去揀？哦，咁我揀國民黨啦。既然民進黨做得差，其實咪當然民主係咁樣揀啦。但我覺得係要國民黨自己生性。的起心肝出嚟話俾人聽，我係做得好嘅，係啦，我係做得到，我係做得好，我係做得比佢好，即係有講咁嘅信心保證咧，咁即係你先至可以長久啊嘛。咁如果唔係話，喂，突然間有一日民進黨出一個唔係蔡英文，係比較真係做到實事嘅，咁你咪撲街咯。 其實都依個台灣嗰個政治嘅慘淡啦，好似阿鬱敏成日寫啊，依個台灣民主政治嘅論啊，合沉論啦。因為始終都係大家鬥比爛，兩個蘋果今日有呢個種蛀蟲嗰度有梅，咁睇下揀一個咁樣。始終係好可憐嘅，而家依個咁。 咁你話國民黨冇反思又唔係嘅，佢都識講革新脱機，係咪先？ 唔係呢個係嗱，我永遠成日覺得咧呢啲。在黨代表大會又好， 邊度有古仔聽啊？ 我講出嚟咧，真係我都幾俾愛掛出嚟嘅嘢，即係做唔到嘅嘢。 嚇、啊！口號都係咁噶啦。 團結革新就係因為冇先掛出嚟俾你睇啊嘛。 哦。 我上廣州搭地鐵，佢會寫住請勿蹲坐，點解？啲人真係踎噶，撲街你明嘛？就因為啲人踎先會請我請勿蹲坐，因為大家都冇人革新，冇人團結，咁先有革新團結呢個口號。 唔係啦，多一句啦，咁嗱即係。 最少最少他認為 唔係佢意識形態到先至又會出到呢句嘢㗎。 意識最少最少佢意識到，團結革新係有用嘅。如果唔係覺得端坐冇問題啊，個個都蹲㗎啦，有乜問題啫？連個張貼紙都連冇嘅，咁即係總算係 佢 有 意識到呢樣嘢， 需要需要嘅大家。咁同埋喺國民黨依次嘅選舉咧，其實整合已經相當唔錯㗎啦。你平時以平時感覺已經鬧翻咗十次，大家懟死咗大家好多次啊，又劈嚟劈去。互相喺新聞嗰度隔空開火，自己人打自己人，佢仲要係咁係已經少咗好多噶啦，吳主席嘅。 你講得好好啊，你講得好啱，係用少咗好多， 少咗好多啊。 但係唔係話冇啦， 唔係冇，有啲 中 線夾分唔穩啦。 責任一定係有嘅，但係問題你已經少咗好多啦。咁你起碼少咗啊，唔好評論啦。之前嗰啲上，好似之前黨主席選舉，大家硬係要拉線。 唔好啦，唔係我哋俾人斬㗎啦。 所以有所以有人都同我講嘅話，喂即係話我哋吳主席並唔係一個理想嘅人嚟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喺目前嚟講咧， 都叫 OK 啦。 佢叫喺度整合到而家呢個時勢裡面嘅情嘅困局，可以有而家咁嘅局面咧，其實我都覺得算係暫時嚟講合格啦。咁成績表係到咗十一月二十四號，佢係交出個成績出嚟嘅咁樣。 咁我成績表未開始嘅，不過都係嗰句啦，有人通曬，唔係有人猛烈咁幫你 case， 有人咁好心過嚟去幫咁多院士去助選啦，啊講錯英文啊，真係對㗎。咁既然國民黨，我諗未必會拉唔開個成績嘅，同埋好多人都已經醒咗㗎啦。你諗下國民黨執政嘅年代。哪有剛才那五個那麼惡糾的爭議的，你想想主任代表那件事都不會搞成這樣，中南部的水浸就算可能真的會再浸，但是最少他已經落在陷阱，也都不會 搞成一個笑話。你看到八八水災你就知道了，八八水災是國民黨做得一定是比現在民進黨處理南部的水災更加努力的，但是他被人罵的聲音是特別多， 唔係俾人鬧先啦，唔緊要，最重要係最少佢最少啲人見到佢有做嘢啊嘛。而家係佢坐住部雲爆車咁經過揮手，仲同人講話：，你國民黨斷章取義。咁嗱 咩啊？假新聞 浸嗱，不過嗰句選民浸咗喺水裏邊咧，佢好快就會諗啊清楚點解要搞成今日咁啊？咁即係民主你都要相信嘅。 唔係，但係我真係見到。有盲目的盲目喎，屌！ 咁 我喺其中一個地方裏面，我唔記得邊個嘅 Facebook 裏面有個留言就話，即係阿蔡英文去中烈祠嗰度咧，就對住啲做嗰個叫做九三軍人節嗰次， 二次吐口水， 係啊，二次吐口水啦咁樣。嗱，咁説實話，我真係冇見到佢。有嘢吐出嚟咧，咁但係問題佢個嘴係做一個動作嘅，做一個動作。 除咗面淡定抽筋，我唔知道做乜嘢。 咁有人同我講就話呢段假嘅，澄清咗啦。咁我就想知假喺邊啦，我問佢假喺邊啦。咁佢就同我講佢係假，佢話已經證實咗係假啦，你自己去揾。咁假喺邊度先？ 係咯係咯， 即係呢個假嘅蔡英文嚟嘅。 即係佢跟總統府口徑嘅啫喎， 唔係假喺邊度啊？你講唔出假喺邊度 喎？啲人講冇用嘅，即係佢哋係同嗰啲五毛一樣。 唔係 高鐵邊有漏水啫？ 你話佢冇漏水，你話佢冇吐，你話佢冇吐口水，但係嗰個佢係真係有做到個表情啊嘛？呢個就唔係假啦。同埋兩部機係唔同嘅角度拍攝佢就算唔係吐口水，你話佢抽筋又好，中風又好，痙攣都好，呢個佢個嘴係有喐啊！ 係呢個事實， 係呢個係 知佢做乜嘢要做啲咁嘅事咯。其實作為一個總統，你喺個時間點會做啲咁嘅表情啊？除非佢突然間成日都咁突然間抽筋，咁冇嘢好講啊，係咪先？冇一定怪佢。但係你無端端嗰無端白事，平時好人好者，你做咩要喺嗰度做啲咁嘅表情？ 平時佢都唔係好人好者㗎啦。 平時 突然間， 平時佢都係黑嗱，得 唔係？平時係黑面多嘅， 佢西有西面。打細面嗰啲人， 係啊，真係啦！ 你平時 嗰嘢真係唔知做乜嘢，可能真係抽筋。 你除咗係抽筋啦，嗱，即係你講搬出嚟係突然間有病嘅，咁冇嘢好講。 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唔知香港啲人係香港人係盲到咁樣啊！即係我哋成日講柯仔專專家，係隻眼係。副眼冇戴眼鏡定係副眼鏡有屎黐住，搞到睇唔清楚定咩咧？其實台灣亦都有啲咁嘅人，兩度都有呢啲咁嘅，我 有嘅， 有啲咁樣嘅盲目去睇唔到呢啲一啲嘅真相啦。 講真，傻嘅同盲目嘅幾多？即係如果你咁講嘅，香港嗰啲藍絲啊，去南都係要文匯報上曬身啊，咁嗰啲孭住文匯報出街嗰啲人有幾多先得㗎？你諗下。即係我覺得唔係好多呢啲人嘅，你好多中立同埋好多傻嘅右派人分子噶嘛。即係我相信 呢啲人，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心綠嘅，你可以撐得幾耐啊？你撐到自己都撐到灰啦，高鐵都話，連藍絲都覺得高鐵係做得唔好啊，咁即係會有噶嘛？你唔係始終，即係可能佢最多唔投票或者點，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啦，最終。 咁而家成個台北，即係成個台灣嘅選舉，你覺得邊幾個地方你覺得係即係台南真係唔使講噶啦？ 台南不要再 冇機會㗎啦， 瞓喺度都贏啊！ 其實台南咧， 咁邊度係會令到你比較有啲擔心呢？ 擔心啊！你 桃園啦、 啊，桃園唔使擔心啦，輸緊嘅，唔使擔心。覺得難咧，陳玉勝都可以早啲包執包袱㗎啦。其實 咁啊，另外邊度會覺得有啲擔心？台北啦、 啊。你其實我覺得台中同埋 哇係喎，阿丁守中做緊咩？真係佛系啊！ 其實丁守中講得難聽啲，我都已經放生咗佢㗎啦。不過唔係嗱。丁守中， 不如咁講啊，數字嚟講，而家你見到嘅民調，丁守中同埋柯文哲，個民調係幾多？ 丁守中啊，大概係等我諗先。丁守中大概我諗係30，徘徊喺30，應該係總之係43到30幾嘅。 丁守中係43， 唔係丁守中43，係柯文哲係43。嗯，大概丁守中嗰個位置就係30幾多啲啲，總之係柯文哲係領先緊8%到9%嘅。咁係始終都係嗰句，咁柯文哲係佢打個網紅啦，仲咪成日扮嗰啲戇鳩仔，唔係扮，唔好意思，太直接啲，我驚得罪嗰啲白色人，即係覺得嗰句就係佢成日扮呢啲嘢，咁扮一扮馬係深得咗好多年輕族群嘅歡心噶嘛。咁個民調始終係高嘅。咁台北就係我覺得係柯文哲嘅勝算大啲咯。 咁我攞翻啲數字嚟大家比較一下啦。係啦。咁啊，上屆咧2014年嘅時候，柯文哲對呢個連勝文咧嘅時候咧個得票，柯文哲係57.1%，咁啊連勝文係40.8%，咁啊柯文哲足足多佢10幾%嘅。 嗯。 係啦，咁。記住，柯文哲嗰陣時得票係57%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個民調，柯文哲只係得43，即係其實 我睇翻個數據啊，應該係45.25啦，最準確一站。 所以其實柯文哲而家嘅民調同佢以前台北市當選嗰陣時候個得票咧，其實佢個 percentage 係有差嘅。所以其實係有一啲人係會醒覺咗啊。OK， 第二樣嘢就係連勝文嘅得票咧係高過而家丁守中喎。咁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丁守中其實係未能夠統合到所有台北嘅藍營嘅人士。 基本盤咯，所謂 基本盤翻曬嚟。 暫時未得嘅，暫時未得嘅。不過都係嗰句啦，佢都仲有個機會嘅，因為好似網路有啲人嘅分析啦，咁其實。柯文哲其實佢嗰個叫做有個好大嘅隱患嘅，因為佢係深受咗年輕族群，即係大概20到40歲嘅。 但你知道一樣嘢喎，台灣嘅台北嘅年輕族群咧，佢好多係住喺度嘅啫，但係冇份投，冇得投票。 係啦，嗱，依樣嘢就係重點啦，因為登記始終登記嘅人口啊，基本上咧就只不過係70多萬嘅啫，今年大概70多萬嘅， 又唔係好多啫喎，其實 到今年年底仲減少咗添。係唔知點解少咗，可能有啲人搬走咗， 搬咗去新北市 啦。咁 搬咗去新北市。 而家40歲以上嘅人咧，係多咗嘅，多到145萬，即係始終係 咁大鑊， 即係叫做咩啊？選民結構改變咗，仲要係有利於國民黨嘅選民結構改變，因為始終嗰個啦，我哋比較保守啦，嗰啲阿丁丁阿丁丁嘅嗰啲人咧，通常都係40歲以上嘅 man， 40歲以上有優勢啦。咁嗰啲咁嘅人口反而多咗。 所以而家我睇啦，嗱，即係柯文哲如果以上屆係57%，差57.幾啦，七點幾。咁而家佢只攞43%，即係換言之，佢有10幾%唔見咗啦。 係冇錯。 咁而丁守柯文連勝文上次係40%。41%，41%，咁而家丁守中只係攞到30幾嘅話，咁換言之係有扎人未翻嚟啦。如果即係我理想啲咁去睇，如果呢一扎人能夠藍營可以整合到呢一扎人翻翻嚟，而柯文哲嗰一扎人未，佢又唔會翻翻佢度投票，唔支持佢，或者將呢啲票留咗落去國民黨嗰度咧，其實 係有得拉翻一啲，翻拉多一啲翻嚟。 仲有一個好嘅，就係、是、當我係講一個利好啫。其實喺網路上咧，嗱當然咧，大家係覺得柯文哲哇好勁啊，香港嗰啲香港啲柯仔戰家啦，咁成日都喺度拍標榜啦，仲要不斷咁講柯文哲好啊，柯文哲睇，其實佢喺台灣嗰個網路個好評咧，其實唔係咁高。丁守中唔係爭佢好多，丁守中反而佢個好評仲比佢多少少，即係喺個百分比嚟講，仲比佢多少少，因為。小講下丁丁嗰份人咧，即係佢雖然俾人笑車輪寶寶，即係好似傻仔咁樣，但係問題係因為佢個人比較個樣似係誠實啲啦，同埋 老實忠厚 啦，咁同始終係同埋佢準備好多年啊嘛，咁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啊欠咗佢喎，上次佢冇出嚟， 冇嘅，邊有咁撚有良心啊？選民 咁你唔好咁講，台灣人好得意嘅。 唔係喎，我覺得阿盧呢次又講得啱喎，即係冇乜良心嘅。 良心係唔係？不過咁唔排除有啲咁嘅人啦，當係啦。咁咁始終佢 應該咁話，你始終柯文哲現任市長咧，好容易有啲嘢賴咗嘢嘅。 係啊，同埋佢好多屎係踩咗噶嘛，所以你見到佢其實冇昔日嗰個光輝嘅。好似而家我睇翻嗰個又係睇翻嗰個温度表啦，好似政治人物個好評排行榜。你第一位是韓國瑜，都不未到柯文哲份。第二位是柯文哲，第三就已經是丁守中。丁守中是整個形象是很好的，即始終變了他是出來做這個選舉，可能有些人覺得、哎、他都被他玩了四年了，真的不想被你再玩了，因為你四年之內我都見不到你做些什麼實際事，還要搞到整個台北整天，還要可能是潛在的負債你未知，因為可能、啊、我 今年還了 錢了， 好厲害，但是未知道台北、不知道台北那個大巨難那個官司最後會結果是怎樣，現在真的沒 人知道、搞了沒 搞，如果有一天他突然間申訴成功吃屎真的賠了300億，那又怎麼辦呢？即係你而家係 咁多債都冇意思， 好多嘢你都係 嚇，到時要賠嘅時候就係新嗰市長嘅站嚟噶嘛。 到時賠嘅時候，丁守中上任咁啊，會有 咁啊，又話你過分抖衰啦，又話 即係你內我嚟嘅炸彈啦，就係都係馬英九啊，總之大便唔出得大便。咁喂，突然間睇睇下個時間， 差唔多啦，好，第二節完咗，下次再講。